一梳妆， 这朵荷在为你飘着果妆，穆格斯保佑你平安吉祥。溜溜的情歌唱了千万遍，溜溜的小船醒了千万年，家乡跑马山上有那心爱的姑娘，跑马山下呀啦和日夜歌唱，美丽的康定人间天堂，五色海自由为你梳妆，这朵荷在为你跳着果妆，穆格斯保佑你平安吉祥。 传道